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95集，青铜镜。第二天，冬至一起来就接到钟于一的通知，他要提前结束在这里的课程。不仅是他，其他人都莫名其妙，但钟于一说这是上面的通知，众人只好带着一头雾水提前回到市区。他们这边结束课程，李应他们那边在丁兰的带领下才刚刚开始，也就是说他们要等李应他们回来再一起开始下一个阶段的课程。而这段时间内将意味着他们自由活动，无所事事。众人来报考特管局，并且闯过了笔试和面试，别人不用说，起码顾美人他们肯定都不是抱着混日子的心态来的。现在无端多出一段假期，什么东西也学不到，任谁都会觉得郁闷。回来之后大家一起吃饭，有人就问冬至， 哎，老钟有没有透露下一个阶段的课程啊？ 没有，他也奇怪着呢。 钟依依没什么架子，那两三天大家混熟了之后，大家就都不叫钟老师了，而改叫老钟老钟的。顾美人安慰道， 上面应该会有安排的吧，我们就当是休息了。 池半夏拖着下巴， 哎呀，早知道还不如去李应他们那边呢，听说他们昨天在墓地里遇见硬点子了，好像还是只飞僵。 所谓飞僵，便是僵尸的一种分类，盗墓者统称为粽子。僵尸从普通的尸骨到飞僵，起码要经历百年以上。飞僵浑身白毛，行走如飞，所以叫做飞僵。在飞僵之上还有绿僵、白僵等，会产生僵尸的墓穴，必然是风塞水绝的极凶之地。但也有像上次龙身给冬至说的那种情况，原本是上家的风水宝地，被人为的改为了外极内凶之地，以欺骗蒙蔽不知情的后来者。对普通人而言，碰见这种情况是要倒大霉了。古往今来，不知道有多少盗墓者死在了盗墓途中，不是在机关暗算，就是被尸毒感染。但对他们这种修行者而言，碰上一次就等于多一次历练的经验，更何况有前辈带队，人多势众，一般不会有太大危险。所以一听说李应他们碰上了飞僵，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恐惧，而是羡艳不已。 我听李应说，明年世界交流大会，我方会派代表参与，我们这些新人也有一定的名额，到时候我们比他们少一次培训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推荐资格。 应该不会吧，毕竟这次又不是我们主动退出，是上面的决定。 我倒不是担心推荐资格，这种国际级别的重要活动，竞争肯定很激烈，不单是新人，老人肯定也会想去。到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培训，局里应该会有安排的。 我们家是世代帮人看风水的，这偶尔嘛也会碰上一两件棘手事儿。你们要是想历练，回头要是撞上了，我就通知你们。当然肯定是有报酬的。 大家纷纷表示报酬还是其次，能有事儿做总比每天游手好闲好。就算不历练，冬至也有挺多的事情可做的。他的漫画连载正到了关键的情节，追更的人越来越多，每天在评论下面嗷嗷待哺，催着他更新。还有每天爬楼梯去天台修炼的事儿，冬至也没有落下，生活被安排得满满的。不过冬至没有贸然发表意见，众人说他就在一边托腮乖乖听着，一边还走神地想着自己之前请神上身的情景，想到了开会中的龙身。开会的时候别人都百无聊赖，但龙身听得很认真，不时做一下笔记，也许他回去之后可以试试把对方的眼神临摹下来，解决之前一直在肖像上画不出眼睛的苦恼。不过后面两个场景就显得很奇怪了。 听龙局的语气，他似乎知道第二个场景是哪里， 还有那个日本男人非常眼熟，我到底是在哪里看到过？ 一盆酸汤牛肉端上来，总算缓解了大家心中的些许郁闷，也转移了冬至的注意力。众人大快朵颐，吃得非常尽兴。饭毕分别，约好了回头再联系，大家就各自离去。冬至婉拒了别人捎他一程的邀请，说要饭后散步，就独自沿着街边走。走着走着，冬至忽然发现前面那条街，就是那天晚上龙神带自己过来拿青竹剑的古玩街。想起此，冬至不由打消了打车回去的念头，转而朝那间古玩店走去。大白天的，古玩店自然开着，还是上次那位大爷在看店。大爷对冬至很面熟，看他进来先是要打招呼，话到嘴边又面露迟疑。 小伙子挺面善啊。 啊，那天晚上我跟着龙局来的，拿走了您的青竹剑，您还记得吗？ 哦，原来是你啊。哎，记得记得。哎，那天晚上光线暗，看不清楚，难怪我觉得脸熟呢。哎，快坐快坐。 哎，您怎么称呼 啊？啊，你叫我钱叔就行了。怎么样，那把青竹剑还好用吗？ 您怎么知道是给我的？ 我认识龙局那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他带着人过来拿剑，所以啊，那把剑肯定是给你的。 您认识他多少年了？ 得有小20年了吧。 那么多年，那当时龙局应该很年轻吧？ 哪有啊，跟20年前一样，没怎么变过。 冬至心头一动，若有所思。 哦，对了，我这里啊有块青铜镜，是别人刚刚拿过来的，要我帮忙长长眼，出个价。你是龙局的徒弟，肯定也懂，正好帮我看看吧。啊， 您怎么会觉得我是龙局的徒弟呢？ 看你这样子就像是人家的徒弟，难不成还是儿子啊？ 冬至一口水刚喝进去，闻言差点没喷出来。 那还是当徒弟好。 那不就是了啊。 冬至摸摸鼻子，他倒是想喊龙深一声师傅，就怕对方不肯回应。钱叔把装着青铜镜的盒子拿出来。 根据我的推测，这面镜子的年代很可能在周代以前，不过我不敢确定，也许啊还要更早。 比周代还早？那岂不是只有夏商甚至三皇五帝时期了？ 冬至很吃惊，就着大爷的手仔细观察那面青铜镜，镜子背面雕刻花纹却不是寻常图吉利的花鸟蝙蝠，而是一只凤凰。凤凰身后似乎还有山峦起伏，旭日东升。 不瞒您说，我对古玩鉴定一窍不通，这恐怕还得龙局出马才行。 一般年代久远，青铜氧化，青铜器上的文字花纹都会不同程度的变色模糊，但这面镜子却起码有70-80成新，新的让人怀疑是假的。冬至禁不住问：“ 钱叔，镜子上的花纹那么新？”“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花纹新也有可能是刚从无氧的环境中拿出来。”“ 您的意思是刚出土没多久？” 钱叔点点头。 啊，拿过来的那个人啊是我的一个熟人晚辈，不过他是个二道贩子，负责转手的，自己也不下墓，手头啊偶尔会有些新东西。这镜子上面还有舔纹，我看不懂，你帮我拿给龙局看看，如果来历不干净那我就不要了。 舔纹？ 冬至又仔细看了看镜子背面，发现的确有几个奇怪的符号文字，他刚才没注意，被钱叔这么一说，就想起了在火车上的时候，他在软卧车间看见一本童话书，结果翻开来却是笔记，里面写满了不认识的符文。何玉后来说，那是龙身的笔记，笔记上面依稀也是这样的文字。 什么是舔纹？ 哦，这种文字啊，最初起源于先民，年代起码在夏朝或是更早之前。 也有人说是神明的文字。一个国家里啊，也只有负责祭祀的大巫才能懂得。后来有了甲骨文，天文就逐渐消亡。传说贵州那一带还有少数村落中的巫师会这种文字，他们被尊称为鬼师，天文也成了沟通阴阳的文字，专门写给死人看的。用天文写成的文书一般叫亡书，或者叫往生书。 龙居东天文？ 所以啊，这件事只有拜托他了。 钱叔，这要是赃物，岂不是反倒给龙居添麻烦了？ 哎呀，放心吧，龙居知道怎么处理。我也不想收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，不过你得告诉他，三天后要完璧归赵，对方会来取的，先不能把东西移交。事后呢，他们想追缴还是怎么样，那是他们的事情了，可不能让我这小本生意做不下去啊。 嘿嘿，钱叔，您这也叫小本生意啊？上回龙居还跟我说呢，您店里那座玉山要是拿去拍卖行，起码能拍一两千呢。 他特意在后头省略了个万字，免得扎眼。钱叔不免有几分得意。 这算什么呀，我家里有一整块原石，切了一角，你猜怎么着？那是水汪汪的帝王绿啊，而且是极品。不过我没再让人切下去，就等着传给子孙呢。 冬至竖起拇指。 您这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 钱叔被他吹捧得飘飘然，态度也越发亲热起来。 嘿嘿，哎，你可别说，就给我送来这面镜子的人，听那小子说，好像还有几个外国人相中了，正等着抬个高价呢。我心想，咱们老祖宗的宝贝，怎么着也不能落在外国人手里，是不是啊？ 冬至连连点头。 嘿嘿，对对对，您说的都对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